次同大家讲嘅神仙，就系可以打救千千万万少男少女、痴男怨女、孤男寡女嘅门神月下老人，即系大家所讲嘅月老。相传月老为姻缘之神，又名月老尊神，为天庭中嘅上仙，喺中国民间传说里面主管住婚姻嘅红喜神，亦都掌管住人世间所有男女嘅婚姻。唔讲大家未必会知道，月老嘅出现其实系源自于唐朝。传说喺唐代有一个叫做韦固嘅人，喺客栈遇到一位充满仙气嘅老人，佢喺夜光月色下睇紧一本簿。 韦固好奇之下就问老人：咁黑你睇乜嘢书啊？ 老人淡淡然咁答佢： 呢本系姻缘簿。 佢听到之后立即问老人： 咁我将来嘅老婆系边个啊？ 老人笑笑口咁答佢： 喺店北头卖菜老太太三岁嘅女。 韦固听到之后觉得好无稽，喺第二朝起床思前想后，总觉得老人系玩佢，但系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，一气之下就派仆人去刺杀老太太三岁嘅女，兴不知个仆人心虚，只系刺伤咗女孩嘅额头。过咗十几年之后，个女孩被官府嘅刺史收咗为义女，仲将佢许配咗俾韦固。新婚之后，韦固发现妻子嘅额头经常都贴花黄，原来系因为佢幼年俾人刺伤过。去到呢个时候，先知道月下老人所配嘅姻缘系奇准无比。从此之后，呢个神迹广为人知，流传落去。其实拜月老都有好多禁忌要去注意嘅，有几件事大家如果去拜月老嘅时候一定要留意。第一，点香嗰阵支香着紧火未熄，唔可以用口去吹熄，只可以用手去拨熄，如果唔系就会吹走咗姻缘云。第二，入庙拜月老嘅时候唔可以带雨伞，否则所有姻缘都会散。第三，如果未结婚但有伴侣者都可以拜月老，因为笑到最后才是赢家嘛。如果有缘分者，多拜月老亦可以增加双方感情嘅稳定。二月十四日情人节，农历正月十五元宵佳节，农历七月七日七夕节，农历八月十五日中秋节，以上四个日子都是拜月老的好时节，尤其是八月十五，更加是月老牛日生辰的好日子，相传在这个时候会更加灵验。俗语又说，千里姻缘一线牵，只要月老将红绳系于男女的脚上，双方必定会缔结良缘，结为夫妻。如果各位朋友仲是孤家寡人，成日孤零零一个人，又冇乜姻缘运，干到爆拆，怕且都系时候要拜下月老。正所谓拜得神多，自有神庇佑啊！各位， 好 ，Hello， 你有冇去拜月老？ 有啊，黄大仙咧，今年年头咧就有月老开咗月老嗰个位嘅，因为之前一直都冇嘅。咁佢啱啱几个月前有拜咯，佢有一系列嗰啲 step 嘅，我做漏咗一样咯。 嗯， 系啦，咁我就其实我都系有少少即系因为平时我都冇乜嘢，我都会即系有时间嘅，我咪行入去，因为其实嗰个地方咧都几舒服嘅。 嗯， 系啦，即系冇乜人嘅时候，冇乜游客嘅时候咯。 咦，咁啊，如果真系月老灵，唔使去嗰啲咩 speed dating 喎，真系嗬 吓 speed dating 系啊，即系唔使去嗰啲啦。嗰啲通常 speed dating 好多都系水分重噶嘛， 系好多做妹咯，听讲 系啊。 阿小老宝啊，做咩要笠我笠我老笠我上车啊？你唔男唔可以咁啊，犯法噶。睇先，会唔会系行为艺术人士夜晚搞叔？唔会啦，都话个小巴司机架车都已经满啦，上埋嗰个男士，如果佢再上嚟，如果系人嘅小巴司机赶咗佢落车啦。 嗯， 唉，真系睇下先，仲有咩咧？ 喂，系，多谢大家俾啲意见，因为我祝佢帮下手， 系 帮我咩？成日都系我把声唔系咁好嘛。 系得闲都要转下身嘅， 得闲都要转下声啊。 冇错，几得意啊！我觉得几新鲜。 系啊，咁佢都录诶，佢都几好心机录嘅。 系啊，几好听，我觉得佢把声几入咪真系。 系嘛？ 系啊。 最搞笑咧就系佢喺个房度录音咧。 好静、 啊，即系佢即系我同屋主咧，成日真系拍佢门，诶、哎，录成点啊？顶你，你得拍门啊，录唔到啦，大佬啊！ 你做乜咁紧张咧？录完佢咪会出嚟咯？ 系啊，做漏嘢，劣佬俾个黐线黐货你。 咩啊？俾个咩我？ 啊 ，Tony 话如果做漏嘢啊，月老俾个黐货你。 不唔好啦啩？对上嗰个已经真系需要贴地噶啦。我宁愿我系咁 pass。月老下一次， 唔系最 下一次我会做足噶啦。 最搞笑咧，我阿妈嗰阵时系会上山顶摆姻缘石噶，上半山嗰度。 狐仙，等先，阿婆话月老又拜狐仙，又拜缘分，一定拜狐仙。边度有啊？香港有，唔系台湾兴拜狐仙，我知咯。 香港都有嘅，系啊。 哦。 咁我阿妈去拜姻缘石喎，我问阿妈你去拜姻缘石做咩？你想搵第二春啊？老豆仲喺度喎，嗰阵时我老豆未死，我哋拜姻缘石做咩？佢话诶，人哋去拜 合啫，佢 想佢唔系啊，佢话听佢拜石头公公，嗰个姻缘石嚟嘅，冇姻缘啲人先去拜咁样。 嗱， 你系我阿妈嚟喎，拜咩咧？ 所以人云亦云，真系好好呢样嘢，真系大忌嚟嘅，真系拜错神， 系啊， 真系。唉， 咪真系有时真系，真系我都唔明嘅啫。我哋 真系搞笑。 佢人哋去拜，佢跟住去拜嗰啲咧。 吓，啲婆仔典型都系咁啦。 系 系，阿婆我好同意噶。即大神咧，即系拜嘅时候咧，未必在位系嘅。以我所知，四点之前咯， 嗯， 大部分都系啲即系啲师傅级啊，啲都系四点之前，佢要拜，即系做齐佢拜晒佢。 人哋通常叫唔好过三点后 嘅。系，我自己觉得，我自己经验就 系 三点前咯。 拜神咧，就要啲神山唔好瞓醒一觉先去，系咯，瞓到黄朝白晏咁啊。 因为我自己都同朋友讲，都系话你，佢哋都有问嘅，即系话喂个庙，我使乜咁早去啫？我话。人哋唔系成日坐喺度等你噶嘛？人哋神灵日理万机，好似你咁咩？食打瞓，即系我真系咁闹佢嘅。三点前啦，瞓即系早啲起身啦，去吸下灵气都好啦。你又要拜月老嘅，你又要有姻缘，你又要求财嘅，一啲诚意都冇。 系阿小老宝话，狐仙可以帮人揾小三，系咪真系得噶？喂，顶边有得拜喂？ 咩啊？揾小三 咪咯， 唔系咯。其实嗱，以我所知啦，狐仙即系收咗因为狐仙其实你台湾拜紧嗰一种咧， 放心，唔好读爆。 系咪？ 我有讲狐仙嘅， 你有讲系嘛？ 我藏经阁有讲嘅，系啦。 台湾嗰只系真系仙嚟嘅，唔系妖嚟嘅。 狐仙不嬲有狐仙，唔系妖嚟嘅。 系咯，同埋就系 北方好多人拜狐仙噶。 同埋以我所知，台湾嗰只小三系唔可以拜狐仙，系弄巧反拙嘅。 系啊，你冇拜 系会出事嘅，所以系唔系揾小三？咪啲人讲狐狸精啫，边嚟形容小三啫？边有唔系狐仙拜狐仙，小三拜狐仙嘅，反而唔 work 噶，真系唔得噶，会出事嘅。 系咁啊，咁啊，头先咪有条片讲扫管笏嘅。哇！嗰阵时真系扫管笏变晒啦，又咩啦？成日拍戏咧，真系，真系好鬼多呢啲，好多呢啲咁嘅桥撩嘢嘅，又试下啲灯啊，可以唔着啊， 系， 去到嗰个景啊，明明试过有个长毛咧，咁你。你去到嗰堂景都去过两三次㗎啦嘛，即係通常有啲旧楼呢你唔係拍一日㗎嘛，连返戏通常拍几日㗎嘛。佢夹硬死去到嗰度呢，咁佢负责拎啲嘢上去，拎定啲嘢上去摆喺度啊，啲水啊嗰啲摆定先喺度㗎嘛。set 场咁晏昼就夜晚我哋去先啫，如果日头佢去先都得㗎嘛，佢摆有啲咩要摆定喺度啊，嗰啲咁。毛巾啊、手套啊嗰啲嘢咧，咁佢会拎上去摆噶嘛？佢有一次试过上嗰层旧楼揾嚟揾去，揾翻个单位。 有鬼啊嘛！啲朋友 得几层，得几层高啫嘛？你二楼 即系通常咧，如果有嘅咧，就唔会咁矮嘅，因为我哋实闹鬼啊嘛，大佬搬上天翻地搬啊，大佬啲灯咁鬼重，灯光实闹鬼咁啊，啲冇理由，你咁多层都吉嘅，你都冇理揾层最高嗰层嚟拍，又唔系拍天棚，你揾嚟搞啊，真系系嘛？ 系 佢都试过。揾嚟揾去揾唔翻嗰层，揾咗成拎住个红白蓝嗰袋咧，行上行落，行上行落，行咗成几个字， 鬼咁眼咯。 后屘系轮到系第二个手足上嚟到啦，第二个手足上嚟揾佢，先问佢喂去边啊？我都揾唔到喎，喺边？ 我听过一个咧，佢系最尾点样醒咧？唔系揾佢啊，系有人喺后面拍佢啊，佢先知道自己原来喺嗰一层腾嚟腾去，嗰、那个仲要嗰个人话俾你知，我睇住你喺前面腾嚟腾去嘅，都唔知喺度做乜。跟住佢话吓，我行咗好多层噶咯，咁样咯。 佢嗌佢咯，又譬如佢喂细 B 喺边啊？喂，你喺边啊？我睇你行去边啊？佢话我上去揾个单位咯，二楼啊，你走上去上高做咩啊？系喎，好多时有啲咁嘅嘢。 鬼咁慢咯、 啊，系啊，因为我都讲过啦，有试过搵个好经典噶嘛，喺街度见到搵个眼镜掉咗咁特别，原来嗰个细路仔坐喺度揞住只眼啊嘛，系两个细路仔嘅手嚟， 即系对手咯。我呢个睇过，又系有嗰个阿李心洁最出名嗰套戏，又系有做个。 佢冇对手嘅， 冇对手。 冇对手嘅 系边套鬼片咧？又系好精警，就系、是、得对手得呢一橛咯。跟住系揿住嗰、那个那个人嘅，嗰、那个人系一个西装友嘅，戴眼镜嘅，咁样蒙住。我唔记得咗边套鬼片。哇，嗰、那个真系 有对 心都寒埋。 小朋友嘅手揞住 系好细只噶嘛，仲要几岁嗰只嗰只手大手板咁大噶嘛。 系啊。 阿小老宝话咩？阿灵体系人系知人谂咩嘅，冇得扮唔知。学。一啲啲嘅就真系，我觉得，有啲真系未必发现，因为我嗰下点解佢会唔知咧？因为我继续同朋友讲紧倾紧嘢嘛，倾紧偈嘛，我尽量个脑唔去谂佢哋， 分散佢 注意力。系啦，因为我发现如果连个你个脑咧，你去谂佢哋咧，佢哋系会接触到你嗰条鬼咧，咁你就死啦。 不过即系要尽量搜索。搜杀多啲咧，嗰啲灵异嗰啲电影嗰啲咧，即系一见到啲旧嗰啲同行咧，就真系问佢。 系 啊，好似有一个试过有一个咧，就系点咧？ 喂，识唔识你嗰阵时做咁多电影咧？识唔识阿彭氏兄弟嗰对酷嗰啲人啊？ 即系识啦，搞咁多年。 咁多年吓？ 我九几年、啊， 好耐哇！咁啊系， 佢未读书啊，大佬。 我谂住佢哋可能你哋同期嗰啲老师傅，可能带住佢哋班砖仔咁样样去拍嗰啲咧，唔会噶。 我试过有试过有一个 幕后嘢啊， 试过有一次咧，我哋灯光咪有架车噶嘛，我哋有自己一架车噶嘛，将啲灯挂晒喺度噶嘛。咁咧，嗰晚咧，佢就有个手足真系好忙，咁啊，就要翻去架车度攞嗰啲灯，嗰盏灯唔系好大嘅啫。白火，大家都知道橙色嘅嗰日嗱，佢有300到800系灯嚟嘅，系500火嘅灯嚟嘅，啲钨丝灯咧。咁佢就争一只嗰啲灯咧，要走上去架车嗰度咧揾嘅。咁你通常佢嗰日咧就有四个灯光手足，咁两个跟场，一个咧就喺度整紧嘢，就得翻佢得闲去攞灯嘅啫。咁去到走到埋架车嗰度咧，佢见到有人递眼灯俾佢，即系佢未埋到架车就已经架车有人递咗灯出嚟。 即系一只手，然之后撑住眼灯咁样递出去。 系唔系？佢见到有人递咗灯出嚟，但见唔到个手嘅，见到眼灯递咗出嚟， 即系揈咗出去。 佢唔理啦，赶住啊嘛。 系啊， 一攞眼灯就走啦，跟住就整好晒，跟住咧就要翻去，佢攞漏咗一样嘢，要攞纸啊，要搵啲纸。我哋叫 gel 咧，凹落去加重啲橙色，我要重啲啊嘛。咁啊翻转头，本来架车嗰度都有啲嘅，唔系本来架跟场都有啲嘅用晒，咁咪翻去攞啦。翻去咦个车冇人嘅，咁头先边个俾眼灯我？即系唔会有人走去架灯，因为你偷嘢就会啫。但系嗰架车嗰次系停喺一个嗰啲树下边嘅，就喺嗰、那个公园边嗰啲地方咧，嗱佢个架车泊咗喺个呢条铁丝网个公园嘅铁丝网，咁啊一条行人路，咁啊架车就泊黐住嗰个行人路隔篱嗰度，咁嗰度掘头嘅， 啲冇人去嗰度喎，黑掹掹，佢特登摆嗰度惊人偷嘢嘛。咁有人，因为啲人一定要经过我哋嗰度先行到埋去嘅灯车度噶嘛，唔系啲灯俾人偷大镬噶嘛。 系， 咁我哋走晒去做嘢噶啦嘛，架车开咗就唔方便我哋走上去攞嘢。佢翻转头，大镬！头先边个俾眼灯我？冇人噶。即系佢心急嚟嚟催啊嘛，你知 系啊， 专系催我哋噶嘛，叫啲灯光快啲打灯，佢要拍啊嘛。啊，头先边有备眼灯？佢好记得系有搵有眼灯系递咗出嚟嘅， 系， 但系佢又见唔到个手嘅，净系见到眼灯递出嚟嘅。 但架车冇人噶嘛，就 lock 晒嗰个位噶嘛，要嘅时候先会开嗰个车尾箱定唔知咩先攞。 就算系嗰个揸车嗰个咧，揸灯车嗰个，佢都唔知道我要攞个八发火眼灯啊。 系咯。你车入边好多 灯噶嘛？佢点会知我攞眼灯嘅？递咗出嚟俾佢。 救命啊！ 跟住佢上， 嗰边个嚟噶到底？ 佢上去架车嗰度咧，抄嗰啲 gel 咧，一卷卷噶嘛。 嗯。 咁本来就有一桶喺度嘅，但系新嗰啲咧，我哋通常摆埋一边嘅，因为嗰啲好鬼贵啊，千几人一卷嘅。咁啊，真系攞啦！攞嘅时候咧，后面咧嗰啲如果有后面咧有个嗰啲 Apple box 啊。 咩嚟噶？ 攞嚟拍嘢用嘅。咁啊，攞一个四四方方嗰啲箱咧，有时呢条晾嘢又有啊，俾人企上去又有。突然间个架度跌咗落嚟咯。但系嗰个架系 有冇人啊？ 个架唔系个架冇，嗰冇人嘅。 哦。 架车冇人得佢啫嘛。 O K。 佢嗰啲灯车两边有啲角铁丝嗰啲架咧，俾晾嘢噶嘛。嗰个 Apple box 突然间砰一声跌落嚟。 哦，好得人惊，但系下边冇人啫， 冇嘢事， 砸到人。 但系最奇怪咧，嗰、那个 Apple box 咧，我哋惊个跌咧，会搵到啲叫我哋叫大力夹，好大嘅胶夹咧，挡住咗，佢跌唔到落嚟噶。 系咯， 应该系， 除非佢系咁样有人抛物线咁样掉落嚟， 跳过个钳跌落嚟。 系咯， 但系佢跌咗落嚟，但系个钳冇跌到嘅，净系个 都仲系咁样夹住咗喺度，即系个抛物线咁样飞咗落嚟啦。 跟住佢咪。唔出声啦嘛，攞住卷嘢成卷咁啊，又走翻去现场，跟住嗰个就俾阿头闹，你攞咁大卷嚟做咩啊？我叫你剪一张啫嘛，嗰盏灯有几大啫，剪咁大张够噶啦嘛。 佢攞成抽咁啊？ 系嘛，连埋嗰啲蜡板咧，盏灯咪有几块板嘅，我哋叫蜡板噶嘛。我连块板都系咁大张够咯，你成卷攞到咁大好贵咁啊，千人一卷咁啊，嗰啲 跌咗你死。 跟住佢成晚唔出声。就唔肯再翻个灯车嗰度攞嘢，好即系佢平时有跟场好多嘢做噶嘛，因为跟住摄影师隔篱啊， 系啊打杂嚟噶嘛， 唔系打杂，嗰个师一总之呢个镜头一拍完佢就要喐噶啦。 哦， 如果喺外围有得偷鸡噶嘛，可以侧膊行咗去噶嘛，你跟场冇得侧膊噶嘛，要跟住摄影师行到边，系啦，嗰个机器去到边，你跟到去边噶，佢宁愿跟场。跟住嗰晚嗰个灯光师话：，咦，你咁好死，今晚咁勤力，真系跟场。 系咯，黐得咁实嘅，搏咩啊？ 跟住佢先话翻俾嗰个头听发生件咁嘅事咁啊，翻嚟仲有啲嘢要讲嘅，不过你等去完广告翻嚟再讲。